长城脚下，大运河边，中轴线上，四九城中，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。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《归雁》，二级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2017世界大学生冰球邀请赛的现场，我是解说员方亮。今天我们转播的这场冰球比赛，有一位我们中国冰球爱好者熟悉的面孔，19岁的南彦希。在今天的比赛中，南彦希即将迎战老对手21岁的白俄罗斯选手基罗夫斯基。之前啊，两个人在北美中学冰球联赛里边多次相遇，这个高大威猛的青年选手似乎是南彦希的克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现场。1-1，第三局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5分钟了。南彦希得球，这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角逐。南彦希击球时速85公里，行动敏捷，身手矫健。他现在带球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刺。他今天的对手是白俄罗斯选手基罗夫斯基，对手可是一个力量型选手啊。他体型高大，冲撞激烈，他像一条大鲨鱼向南彦希猛冲过来。两个人急速地争抢着小小的冰球。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大白鲨呀！基罗夫斯基利用巨大的力量优势合理冲撞南彦希，哎呀，太遗憾了！南彦希再次得球，不好，南彦希被基罗夫斯基缠住了。他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多次破坏了南彦希的进攻，哎，又是一次力量和速度的竞争。哎呀，南彦希退缩了，一个小小的犹豫球就被断走了。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队得分， 79号克拉克。51号南彦希， 教练，你再让我上场吧，我想再试一试。 不， 我已经发现他的技术漏洞了。 不，时间不多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基罗夫斯基身高2米，这种力量型的俄式打法，我必须要派上合适的欧美球员。你这种小个子的亚洲球员不合适。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教练， 好了，彦希，我知道。现在是联盟选拔的关键时刻，你想多表现表现，可是基罗夫斯基把你吃得死死的，他就是你的克星，你的克星，知道吗？ 还是让我上吧。 好了，闭嘴，我是教练，我要对整场比赛负责，我有权根据比赛情况更换球员。克拉克， 教练， 快上！ 教练， 克拉克，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队锁定胜局。我们的华人之光南彦希啊，再一次不敌老对手基罗夫斯基。 这不是我永远的手下败将 南彦希吗？啊，南彦希，这几年过去了， 你还是像中学时候那个怂样啊。 我不是。 那你今天在场上怎么不敢跟我正面对抗吗？ 以前读中学的时候他就这样，不敢正面刚， 只能拼命的练速度，躲的倒是飞快。 躲得飞快， 你是不是怕受伤耽误了期末考试啊？ 朋友们，走，喝酒。 走。 教练， 南夫人， 教练，请你和北美冰球联盟的球探说一下，这场比赛不是我们家彦希的真实水平。 球探他们正在看比赛视频，尤其是彦希和大白鲨的视频， 三局比赛，两个人十一次交手，彦希的表现不够好。他们认为彦希还是缺乏职业球员身上的一些东西，一些东西你明白吗，夫人？我看今年的选秀名单恐怕很难了。不过彦希还年轻。 我明白了，谢谢您啊，教练。 啊， 教练，您再多费心和球探沟通一下，看看我们彦希接下来的表现。 好， 再见。 妈。 哎，彦希，我们回家吧。 妈，对不起。 说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比赛不怪你，就是那个基罗夫斯基打法不讲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儿子，受伤了没有？ 没有。 没受伤就行。咱们中国有句老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，好好训练啊。 妈。 啊， 我今天在更衣室里听说了，今年的选秀我怕是没戏了。 这不还没定呢吗？彦希，你别受影响啊，你才19岁，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呢，妈妈陪着你，放心吧。走，我们回家吃饺子去。老南， 丽丽， 什么事儿啊？ 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多伦多机场迷路了，你快来接我。 哎，你来加拿大了？ 什么？爸来加拿大了？真的？ 这个老男来了也不说一声，真是。 他体型高大，冲撞激烈，他像一条大 看见了吗？就这个动作， 两个人急速的争抢着小小的冰球。 你看，你看，又躲开了吧？哎呀， 果然是 你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， 过年了，哎，你们爷儿俩别看球了。先吃饺子吧啊！难得一家人一起过个年，儿子高兴。哎，彦希，我特意从唐人街买的鞭炮，你们爷俩呀吃完饺子去放鞭炮去啊！ 哦，哎，不着急。哎，彦希，咱们爷俩好好聊聊你输的这场球啊，继续看啊。 老南，你这大过年的你还说这个干嘛呀？平时真不这样，咱儿子打得挺好的。 哎呀，行了，丽丽，你不懂你就少说两句啊。彦希，咱们爷俩啊就事论事，好好切磋切磋，行不行？ 行。 这场比赛我可是看了好几遍，你呢其实呢冰球技术挺好，很全面了，很扎实，有一两下子啊，在国外啊。 老爸，你就直接说后面的可是吧。 好。可是呢你打球啊太软了。冰球是什么？是勇敢者的游戏啊。你这个球风你太软弱了。 我软弱吗？ 你怎么不软弱呀？今天那个外号大白鲨的球员，你每次跟他正面冲突总是动作不到位，你提前你看就躲。最后一个球啊他撞你，要不是你怂了技术变形，那个球能进不了吗？你说我说这个话对不对？ 哎呀，老南，这个球啊不能怪彦希，他能躲开那一撞已经水平很高了。 哎呦，我不跟你说，我跟儿子说。彦希，我问你，你现在就是个大学生球员，算不得职业球员，你想不想打好冰球当个职业球员？ 那还用说，当然想了。我妈陪我在加拿大10年，为的不就是打球吗？ 好，好。既然想要继续打下去，那你就不能满足于现在这个水平啊！你遇到瓶颈了就要超越，遇到心结就得克服。 怎么克服啊？ 这样，我有个办法，你跟我回国打球，我帮你克服这个心结。 回国？现在？ 回国打球？ 哎，对，你红叔说现在是国内第一支职业冰球队泰山队的经理了，现在啊正带队在俄罗斯打大陆冰球联赛。 锻炼我们中国自己的冰球队伍啊。国内冰球职业联赛也在筹备，预计2018年就开赛了。哎，你要是回国跟泰山队去俄罗斯打大陆联赛，就能遇到更多像大白鲨这样的俄式打法的球员，爸爸也能陪着你克服这个弱点，克服了你的水平就能再上一个新台阶。 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南小军，我可知道你为什么一来就给儿子一个下马威了，别把你当教练欲擒故纵的那套用在自己儿子身上行不行？ 不，我哪有啊。哎呀，丽丽你不懂，你让燕西自己琢磨琢磨。 我们燕西就是输了一场比赛而已，他已经进了联盟选秀的考察名单了，现在回国太可惜了。 不是， 燕西在加拿大快10年了，学习打球都在这儿，哪是说回去就回去的。你快别闹了啊，吃饺子。 哎呀丽丽，当初我们让燕西从小留学加拿大是因为这儿环境好，有利于孩子成才，现在燕西打球遇到了瓶颈了，回国打球也是为了帮他克服心结超越自己啊。无论是来是回啊，都不矛盾，你怎么就不同意吗？ 老南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燕西在加拿大就克服不了瓶颈啊？再说了，国内联赛才起步，北美职业联盟可是最顶级的职业联赛，燕西要是打进去了，那就是冰球界的姚明，那可是为国争光啊。 丽丽，你就是个半瓶子醋，我不跟你说啊。燕西，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的问题，我就问你，克服不了这个弱点，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好捏的软柿子？你想一辈子打球都输给大白鲨呀？要当职业选手，你就要迈过这个坎儿，要不然永远都是个业余球员票友。 行了， 燕西，我告诉你，想进职业球队的大学生千千万，大学生球员就是个业余选手，专业运动员和业余选手之间差的不是技术，是一口气，勇气。没有勇气，你这辈子永远就是个业余选手，永远成不了一个专业的冰球运动员。 行了，别说了吧，我知道了。 燕西， 我想静一静好不好？ 燕西，你先， 你让我好好想一想行不行？ 呀，老南，你看你非要逼孩子。哎，燕西，燕西，燕西，你去哪儿？老南，这大过年的就不能少说两句啊。你看把儿子都气走了，他现在是叛逆期，你得注意方法，你知道吗？ 哎呀，大小伙子了，不管他，我们吃饺子。 去，不给你吃。本来我们娘俩就盼着跟你吃一顿团圆饭，结果这大过年的你这一来就说这丧气话。 行了，丽丽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你别哭了。 别哭， 我这不是也是替儿子着急吗？哎，我刚才这个话呀，说的是着急了点儿，可我真的是为燕西好啊。 退一万步说，咱们燕西就算不打职业联赛，常青藤大学毕业进华尔街也行，年薪100万，一样有出息。 不，丽丽，这不是咱儿子的路，光想着躲怕逃给自己找退路，那太功利了。我们当初把燕西送出国打球不是为了找退路啊，他要跟你一样这么想问题，那怎么能打好球呢？燕西19岁了，我们给了他最好的教育条件，接下来的路我们帮不上，要靠他自己走。儿子，你要记住，这就叫做不破不立。 不破不立， 冰层如果不破裂，就没法凝结成更厚的冰层，做人打球都得这样，你是打冰球的， 得向冰学习，要有勇气不断突破超越自己，才能成为一流的运动员呐。 不破不立，难道真的像爸爸说的那样，如果不克服眼前的心结，就永远成不了专业的冰球运动员吗？冰，你知道答案吗？ 你这个瘦弱的亚洲小孩，就是学校招进来凑数的，打冰球还得是我这种体格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 谁说的？来！ 好，已经流血了，来来来来，快送医院，快送医院，快！ 这啤酒没劲，在我们俄罗斯都喝伏特加，我明天从家里面给你们带一瓶。 吉洛夫斯基，你喝酒了？校园里不能喝酒，会有处分的。 哟，你这个华人乖孩子，肯定不敢喝酒，是不是连酒的味道都没尝过呀？啊！ 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，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。齐洛夫斯基，你别喝了，你再喝，我要告诉你教练了。 男，别多管闲事。 你要干什么？你违反纪律，我就是要管。 揍死你！也不看看是不是我的对手。大家看，摘下冰球护具，他刚收脚了。 他被收下了。 你别忘了，在北美中学生球员里，我的排名比你高。 那又有什么用？球场上你还是赢不了我。那叶希，我看你还是别打球了，就乖乖地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吧。 放下吧，打什么球啊？ 这人怎么了？发病了？ 不会是喝醉了吧？满身酒气的。 哎，怎么回事啊，同学？哎， 哦，那个大个子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。 就是啊，这么冷的天，大晚上的可要命了。 这我看看。哎，吉洛夫斯基，大白鲨，你醒醒醒醒。哎，同学快打911，有人晕倒发病了。大白鲨，大白鲨，你坚持住。 是不会让你的， 大白鲨，我不需要你让我，我会自己去赢你。 南彦希，你技术比我全面，比我扎实，可你总也赢不了我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？ 那你说说，为什么？ 南彦希，我跟你说，打球对我来说，那就是打架，要敢拼命。南彦希，你从来没打过架吧？你打冰球，那就是为了考大学上名校，你这种打法，一辈子也别想赢我。 我能打赢你，一定能打赢你。 不可能。 什么也靠不了，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得拼命才能活下去，我要拼命，你懂吗？拼命。 南燕西， 从小就知道， 看你还是别打球了， 我得拼命才能活下去，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吧， 你懂吗？拼命。 冰，你知道答案吗？ 儿子，儿子，妈妈告诉我你在这里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。如果你不愿意，这次爸爸可以自己回去。 没有，爸，我想念什刹海结冰的声音，我想回国。 真的吗，燕西？ 嗯，我想回家。宝宝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克服不了心结，我就成不了一流的专业选手，所以我想回国，和俄罗斯球队打大陆职业联赛，锻炼自己。大陆联赛上就能遇到大白鲨了，对吧？ 没错，这个赛季啊，大白鲨在俄罗斯海军上将队，在大陆冰球联赛，你不仅能遇到大白鲨，还能遇到更多这样俄式打法的球员。 我一定要战胜大白鲨，只有在赛场上真正战胜他，才能超越自己，成为真正的运动员。老爸，咱们回国吧。 好，好，燕西，我们回国，回家。 嗯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归雁》第二集，出品人于俊生，总策划李秀磊，策划邱方明、陈辉，监制李林、徐学军，编剧徐然，导演全胜，作曲于祥国，录音梁和之、严乔峰、夏明，剧中人物南燕西由惠龙演播，南武由季冠霖演播，南富由王旭峰演播，大鲨鱼由商红演播，红经理由王雷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正健、王维、夏明、吴勇、于浩、杨哲、吴秉辰、吴坤彤等。主题歌推广曲《冰雪星芒》，作曲赵嘉林，作词祖祖，演唱丁丁，音乐编辑程小静，后期制作房大文，制作人徐然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。 我中风的翅膀，平时就插上血脉中静静流淌神采的花场，我有少年锋芒，背起梦想行囊，汗水中倾听一曲声歌飞扬。来一个漂亮开场，旋转跳跃飞翔，耳旁里共赏绝指雨天来歌唱，快和我一起仰望，仰望冰雪光芒，像行囊，汗水中倾听一曲声歌飞扬。来一个漂亮开场，虽然跳跃飞翔，耳旁里共赏绝指雨天来歌唱，快和我一起仰望，仰望冰雪光芒。